北京时间16点整，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昨天呢，我们和杨老师结合着这个冬季养生，给大家呢强调了4个系统啊，这些疾病在天凉时候容易复发，这类的病呢比较多。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杨老师把没说完的继续给大家详细做介绍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杨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李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谈了冬季易发的4大系统的疾病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没谈完。 是的，没谈完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继续和大家谈。 下来呢，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消化系统这个疾病那么多。 对。 不仅仅是冬季，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比较多。 但是冬天有的人特别明显， 只是加重。只是加重，而且哪部分人加重，就是属于呢寒症的 虚寒的这部分人。 这部分人是吧，就容易加重。他为什么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多呢？这和我们这人叫这三宝一倒这个规律有关系。一天他要吃几顿饭 三顿饭。 所以这三顿饭你很难说顿顿饭都吃的那么定时。顿顿饭都吃的呢 那么舒服。 舒服凉啊热呀那么舒服。 难免呢会有冷一口热一口。 另外呢这个量呢也未必掌握 的 那么科学。是吧。还有呢这个三个搭配也未必搭配的那么合理。 就是荤素搭配、干稀搭配、 粗稀搭配。 粗稀。 是不是。所以呢三顿饭再加上人们现在有偏食的，是不是 这个偏食的人还比较多。 我就爱怎么怎么吃。是不是我就乐意吃辣，是吧。我乐意就乐意吃咸。 是的。 是吧这个等等都有偏好。另外呢营养不均衡，是吧。刚才谈到了那三个，是吧，三个结合。怎么结合呀是吧，荤素这个结合，这搭配的也结合，是吧。粗细，是吧，干稀。所以这个不能保证。而且呢他一天要三顿饭，久而久之是吧，那么你吃的不合适了，就埋下来了病根了。是不是这意思？ 对。 所以呢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呢就相应的要多，就多在这儿了。是吧，多在这儿。这是我们给大家解释的。那么最主要的我们如果冬季怎么去防这个肠胃病。最好我们先把这句 最关键的 有重量级的我们先给大家说。他就说我一到冬天我这胃病就加重。 对。 这个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叫什么呢，叫吃饭先喝汤。汤里加点姜。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。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北方他这个习惯就不如南方在这一方面科学。怎么呢， 南方这个吃饭的习惯是吃饭先上汤。 对。一开始我们都不理解。最早那是在80年代初我到了这个福建。那个朋友一上来请了，那是80年代的，那是初那时候，80块钱也是钱了。上来呢就要了一个汤。我们就我们北方去了，我们去了俩人嘛。还没吃饭先上汤。北方人就想了， 灌一肚子汤，一会儿还能吃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北方人都吃饭什么呢？吃饱了，然后再灌缝，再拿汤灌缝。实际上这种吃饭呢是不科学的，特别是现在啊，我发现现在宣传的普及的也比较多了，特别一些减肥想减肥的朋友啊，你要不让你人呢又不吃，有没有个饱腹感呢？好像还欠缺点。说怎么就有饱腹感还不能多吃呢？哎，你就提前呢喝点汤，是不是？ 对 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吃饭先喝汤啊，它的好处啊还不是一方面。 嗯， 但是我们啊，首先告诉大家，是吧？你听懂听不懂，你先照着去做啊，是不是啊？ 肯定有好处。 哎，你看，特别是汤里要加点酱，为什么？暖胃啊， 对， 散寒呢。还有呢，降腻啊。 嗯， 你看大家都知道哦，姜是发散的，是吧？哦，姜是散寒的。 对， 姜还有一个降腻。 嗯， 你看为什么我要点出这句话？姚老师也说了，是吧？啊，有人在打嗝， 对， 是不是？ 打嗝上腻， 叫上腻，是吧？对于生姜呢，还有降腻的， 嗯， 哎，这个效果，哎，这回大家就知道了。啊，吃饭先喝汤，汤里加一点姜，特别是在冬季，啊，不管你有没有肠胃病，是不是啊？这话 你都应该去这么做。 哎， 从养生保健的意义来讲，你就应该在冬天，尤其是刚进门的时候吃饭，饭前要喝汤。 对啊， 嗯， 喝完汤以后呢，你啊，把这肚里的、胃里的寒气儿、 凉气儿。 是不是啊？ 嗯， 哎，拿这汤，汤里拿点姜，哎，就干跑了。 对。 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胃就舒服了。 是的。 这时候呢，这个气血也活了。 嗯。 然后你再吃东西也好消化了。哎，另外呢，它也不直接摩擦你的胃壁。 胃壁了，嗯。 啊，这个喝汤的好处啊，你看说不说啊，又说了一条，是吧？咱们已经说了好几条了吧？ 对， 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吃饭先喝汤确实啊不错。而这个大家特别是在冬季啊，不是说我有胃病的要这样，是吧？你没胃病的你也要这样。我们讲的防嘛， 对 啊，预防嘛。 从保健的意义来讲，就应该在冬天吃饭先喝汤。 对啊，这个我们先把主要的给大家说出来了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这一点。另外啊，我现在啊啊就像你说的，我这一到冬天我胃部啊这个胃病啊加重怎么办？ 对。 哎，你这吃饭先喝汤啊，这力度啊这都不够了。 嗯。 是不是啊？这力度就不够了。那么怎么加强这方面呢？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。 嗯，那和大家谈谈。 哎，凡是你啊到冬季，哎，你这个肠胃病加重的啊，多数啊都是属于虚寒症。那大家记住啊，就像我们讲风湿病一样，说你自己啊风寒湿啊，你有没有这风湿啊？你就看什么？如果刮风，你这个关节严重了是什么？ 风邪。 风邪，是吧？你要是这个啊。天突然降温了，你关节严重了，是什么邪啊？ 寒邪呀。 寒邪。下雨呢？ 嗯，那就是湿邪。 加重是湿邪。 嗯。 这个呢，道理呢，用在这个啊胃上也是一样。 哦，同样适用。 同样适用。他说我呀，夏天还好，是吧？一到天凉，喝一吃点凉的就加重，那就甭问了。 嗯。 是吧？这就是典型的，是吧？虚寒症。 就说明你这个胃受了这个寒的影响。 我为什么要点出这句呢？因为我下边这个啊，给大家介绍的方子是属于这类人用的。 嗯。 啊，不是适用于所有的胃病。胃病我们还属还有热的呢。 对。 还有火的呢。 是的。 还有窝实的呢。 嗯。 是吧？ 还有瘀型的。 哎，对了。 嗯、 所以说它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就讲虚寒型的，我一天凉我就加重，我一吃点凉的，一稍微凉一点坏了，一口，有的人敏感到这种情况， 跟我 半口都不能吃，有的 对， 嗯，别说一口 了。哎，他说敏感极了，灵极了，这类人吃饭的时候，那、啊、我有一个啊，我原先举过这个例子，我到东北啊出差，是吧？到哪儿了？大连的金州啊，一个姓王的王厂长，是吧？我这朋友就接待了，上了几个菜里边啊，哎，有那个炖肉，肉里啊有那个姜。啊，大片的姜、 嗯，炒菜里也有这个姜。 哎，他就问我，哎，他说你吃这个吗？是吧？哎，我说不吃不吃啊，他不吃，我不客气了啊。后来我就琢磨，哎，这有意思啊， 怎么姜还养人呢？哈， 对对，人怎么吃姜还养人？后来我们就聊嘛，聊聊，最后他就说，他说我这个，他说为什么我要吃这姜呢？他说我也胃病。那我吃了很多的药，啊，也没好，啊，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，他说你呀、啊，以后是吧，家里做饭炒菜的时候啊，你就，哎， 有姜你就吃， 搁点姜， 嗯， 哎，适当的搁点姜，哎，这些姜呢片儿大点，完之后呢，你自己啊是吧，就摘着把它吃了，是吧？你就经常，是吧？就吃点姜，你就甭什么吃药，慢慢你就好了，啊，他说你看。我就记住了，结果那怎么样？还真见效，啊，什么叫见效？就对了症了。 对， 他就是属于虚寒性的。 嗯， 啊、我们为什么刚到前面有个铺垫，就是不适容于啊，其他类型的，啊，你像我们在这个说一些啊，食疗的方子也好，是吧？喝了一些偏方验方，我们就觉得有些人啊，啊，在这方面，啊，他以为偏方治大病了。它不分，是吧？你是属于类什么类型的？其实呢，中医特别讲辨证施治，是吧？这个你吃中药辨证施治，我们讲这个呢，这个养生啊，它的理论基础呢，也是 遵循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辨证施治、 哎， 一定要对症。 对， 嗯， 是吧？所以在我们在讲啊食疗养生的时候，是吧？不是什么人都适合。啊，这一点上啊，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讲食疗的人特别多，是吧？应该怎么样结合自身？啊，哪种食物啊都可能治病？为什么呢？药食同源呢，是吧？ 嗯， 哎，它都可以治病。啊，但是呢，对你是不是适合？说我们现在老百姓一听人家，嚯，这人讲了，人都上电视了，人家在广播讲了，那还有错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他就没认识到，啊，这一种病有好几种原因造成。 嗯， 啊，好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，经常吃姜，是虚寒症的，怎么去鉴别？一着凉，就病情加重，症状加重，属于这一类的。 甭管是外界的凉，还是吃凉了，你的胃病难受了，证明你就是这个虚寒型的胃病。 哎，你吃了这姜以后，他感觉到呢舒服。 嗯 啊，去验证，哎，吃完姜特别舒服，那就对着症了，这个你可以坚持，好不好？ 好， 这个我们首先啊，就怕大家啊用错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点啊属于虚寒性的，嗯，另外虚寒性的呢，还有很多方法， 嗯、 啊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普及传统的一些啊养生保健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艾条灸。 艾灸， 这个方法特别特别好， 直接灸咱们这个胃部，像这个 中 脘穴。 中脘穴， 嗯， 啊，说我呀，这肠还有毛病，肠胃都不好，那你连 足三里， 肚脐儿， 嗯， 对吧？哎，肚脐儿说你还可以隔着什么灸啊？ 隔一片姜。 哎，这个姜啊，嗯，切的像那个硬币啊那么厚度， 嗯。 那么大小，然后呢，你在这个姜上还要有些操作，什么操作呀？啊，一定 针多几个眼儿， 哎，得粗针， 嗯， 啊，细针不行，啊，得粗针，是吧？哎，搞几个孔啊，搞个七八个孔就可以了。这时候你搁上这个什么啊？ 再用艾灸，直接灸姜， 就将 一举两得， 好极了啊！特别是去属于寒症的， 嗯， 这个效果非常理想。 是的， 嗯，还有刚头呢，这个姚老师说的足三里啊，这个足三里啊，这个足三里灸的时候啊，哎，就发现肚里咕噜咕噜啊，一股暖流就上来了， 就有感觉了， 舒服极了， 嗯， 啊，这个不仅仅啊对这个肠啊胃有好处啊，这个足三里是吧？这个足三里是一个强壮要穴， 嗯， 如果翻译成现代人们好理解的话，叫什么呢？啊，提高免疫力， 增强免疫力，提高免疫力，这三里穴， 对，强壮要穴，就增强体质了， 嗯， 啊，根据这个呢，我们又说细致了，啊，具体什么样呢？比如说贫血， 哦， 啊，免疫力低，经常耐感冒的人， 嗯， 啊，你看刚头，上一档节目我们说到呼吸系统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有的人一年就感冒一次， 嗯， 是吧？很幽默啊，从天凉就开始， 一直到明年的那个天暖和 啊，五月份嘛， 嗯， 哎，这一次呢是反反复复，轻两天，重两天，像这类的，你去灸足三里，效果好极了，效果好极了。那就第一，贫血的，免疫力低，耐感冒的， 嗯， 还有什么呢？是吧？就是肠胃不好的，是吧？哎，还有呢，低血压的。 哦，对，血压低的用这个穴位灸也特别好。 好， 嗯， 是吧？还有呢，俩腿无力没劲儿。 嗯， 啊，这个都不错啊，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特色吧，是吧？特色。而且呢，这个灸这个啊，对这个空气还有消毒的作用啊，消毒。你要夏天灸的时候。 连蚊子都熏了， 哎，连蚊子都熏了， 嗯，有净化空气的作用。 对，这个对于啊胃部的这个肠胃的啊属于寒症的，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啊。实际上其他方法还有，是吧？还很多，你不说吧，是吧？为什么让大家推肚子？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啊，这个肚子里边呢，我们这前面有很多经络啊，大家不要以为哈推肚子就推肠胃。实际上呢它推了很多了啊，你比如说啊，我们正中线是什么呀？啊， 人脉呀， 人脉，是吧？正中线旁边呢，是吧？肾脉， 嗯， 肾经啊， 对， 是吧？肾经外边呢二横指一寸半，什么呀？这是胃经， 胃经 啊，旁边还有什么？还有啊，脾经啊， 脾经，肝经， 肝经啊， 嗯， 所以你这一推肚呢那效果非常好，疏通经络呀。 对， 所以有的人认为推肚子，哎呦，治便秘，是吧？一开始有些人我们在宣传的时候，啊，腹泻的他不敢推，大便不成经的他不敢推，他说一推不拉那次数更多了嘛。实际上 不是的， 实际上这都是啊，一开始大家啊不熟悉啊，他是调， 嗯， 啊，他调什么？调你的胃肠功能啊，他功能正常了。便秘的就不便秘了， 腹泻的也就不腹 泻 了。 哎，这是个方法吧。另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我们的十九步操当中有吧？ 有。 按摩小腿下两侧。 嗯。 什么呢？脾胃经。 就是针对这个脾胃的，这效果也特别好。 对。是吧？按完了以后这腿特别的轻松。 嗯。 有的时候呢胃虚微不得舒服，一按完之后马上就舒服了。 我曾经就是有咱们那个一位听众朋友反馈， 嗯， 他是这个反流， 哦， 当他反流的时候一按小腿脾胃经，哎，马上就好了， 嗯， 通过他的按摩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反流现象就好多了。 哎，你看， 嗯， 反流是什么？反流就是胃气下行为顺，上逆为病啊，他应该下行，我们下行的什么？胃气下行，还有什么下行？ 肺气下行 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这在这个交通啊，有上行的，有下行的， 对， 是吧？你浊气一定要下行，然后清气才能上行， 嗯， 是吧？ 脾气和肾气是上行的， 哎，对，这样不就清楚了吗， 嗯？ 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，比如说我们腿的内侧，它不仅仅呢是对我们的脾有健脾啊， 这个运化是吧，这方面有帮助。同时呢腿内侧啊，对一些女性朋友妇科病效果还特别好。 对， 你像阴陵泉啦，三阴交啦， 嗯， 是吧，三阴交还对失眠还有好处啊。 是的， 是不是，你看那个还有犁沟穴啊，对老年性的、 那个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感染呢、 嗯 这个效果都不错啊。特别是我们推荐在冬季你不能外出锻炼的时候，你在家里千万不要 闲着、 跟那个动物像的冬眠，是吧，不能大动，冬天我们要不停的小动， 嗯， 是吧，通过外动促使内动。什么叫内动，什么叫外动，是吧，就通过你泡脚，通过你按摩，通过做是吧亲情按摩法揽功啊，十九步操啊，干什么呀，促动我们 让外动带动身体的内动。 对，促进内动。内动是什么，是血液循环新陈代谢。 对， 这不就内动了吗，是不是， 是的。 我们刚说了啊，这个小腿内侧，我们也说说小腿外侧。 外侧是胃经， 你看说是胃经吧，是吧，我们再说细致点好吧。 好啊， 这个足阳明胃经是吧，作为足三里来说啊，它是属于胃。那么在足三里这个位置是吧，下三寸又是一个穴啊，管大肠。 嗯，管肠的。 哎，你再下一个穴，再下啊四横指，同身的四横指，又管小肠。 一个是上巨虚，一个是下巨虚。 哎，对、这不就清楚了吗？你看，胃、大肠、小肠都管了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还有一个足三里附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穴叫阑尾穴。 哦， 叫阑尾穴。 嗯 啊，当你有慢性阑尾炎的时候，你去按，哇，很痛。 对。 哎，等你这个按了这个地方不痛了，哎，你这阑尾这啊位置疼痛也减轻了。 嗯，效果挺好。 所以我们一般的来说啊，按小腿两侧脾胃经，那今天我们结合着这个，是吧？我没有给大家说的更细， 咱们细致的说，以前是笼统的说，是针对脾胃这一块，今天呢你又讲了的，不单单是对脾胃，连大肠小肠还有这阑尾一块就给你保健按摩了。 对啊，内侧我们也说了， 嗯， 啊，内侧也说了。所以这样呢，内侧对妇科病，对老年性是吧，泌尿系感染都有好处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为什么介绍这个呢，让大家呢在冬季，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腿脚又不利索的啊，出去又怕凉的，又怕滑倒的，是吧，这些朋友怎么办。哎，我们给大家留点作业啊，要在家里呢要把我们这些方法要学到手。十九步操其中就按摩小腿下面，大家要注意啊，小腿两侧沿着骨头边儿啊。什么叫沿着骨头边儿，是吧，我们这个大腿啊是一根骨头啊，就膝盖上面啊就一根骨头，我们膝盖下面是两颗骨头，我们摸着正前方的那个骨头大家叫迎面骨，是不是， 嗯， 实际上叫胫骨，这是我们小腿一个主要的骨头。我们所说的这个沿骨头两侧，就是说这个沿着迎面骨 两侧 这个边缘，不要去按骨头去，听明白了啊？哎， 听明白了。 这个穴位啊，没在骨头上啊，在这个骨头边上了。那为什么呢？这句话要说到位啊！你这个按摩，如果你老按这骨头，就伤及骨膜。另外，你按骨头也不起作用啊。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，朋友们再会。 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

4009196686，祝您抢定成功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在悠，沙正愁，默默无语两眼泪，耳边响起